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09，唐纪25。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。景龙二年春二月庚寅，宫中言皇后衣饰裙上有五色云起，上令涂以示百官。韦巨源请不知天下，从之，仍赦天下。加赦至中奏，喜神尧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桃李子；文武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秦王破阵乐；天皇大帝未受命，天下歌堂堂；则天皇后未受命，天下歌武媚娘；应天皇帝未受命，天下歌英王十周；顺天皇后未受命，天下歌桑条维；改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，主桑蚕之事。仅上桑维歌12篇，请编之乐府，皇后似先蚕则奏之。太常卿正音又引而深之，上月接受后赏。又补缺赵延禧上言，周唐一统，福命同归，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。则天时，唐同泰显洛水图，孔子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代可知也。陛下既则天，子孙当百代望天下。”上月，擢延禧为谏议大夫。丁亥，萧志忠上书以为：“恩幸者，只可付之金帛，食以良肉，不可以公器为私用。”今列位已广，冗员备之，甘求未厌，日月增数。陛下将不资之责，近期有无涯之请，卖官利己，御法徇私，台寺之内诸子盈满，忽视则不存职务，事事则恭维宪章，图舔官曹，无意实政，上虽加其意，竟不能用。三月丙辰，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住三寿祥城于河上。初，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，河北有浮云祠，突厥将入寇，必先一祠祈祷，木马料兵，而后渡河。时莫绰西众袭击突骑师，人愿请程须夺取漠南地，于河北筑三寿祥城，首尾相应，以绝其南寇之路。太子少师唐修景以为：“两汉以来皆北阻大河，今筑城寇境，恐劳人费功，终为虏友。”人愿故请不已，上敬从之。人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。咸阳兵200余人逃归，人愿悉擒之，斩于城下。军中鼓励六旬而成，以浮云祠为中城，距东西两城各400余里，皆具金钥，拓地300余里，于牛头朱挪山北至封后1800所，以左御前卫将军论功人为朔方军前锋游役使，树诺真水为罗卫，自是 突厥不敢渡山田木，朔方无复寇掠，减阵兵数万人。人愿建三城，不至雍门及备守之惧。或问之，人愿曰：兵贵进取，不利退守。寇至，当并力出战。回首望城者，尤应斩之，安用守备，生其退逆之心也。其后常元凯为朔方军总管，使驻雍门。人是以众人怨而轻元凯。夏四月癸未，至修文馆大学士四员，直学士八员，学士十二员，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。每游幸进院，或宗戚宴集，学士无不必从，赋诗主贺，使上官昭容递其甲乙。优者赐金帛，同御宴者为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。至大宴，方照八座九列诸丝五品以上御焉。于是天下米然，争以文华相上，儒学中等之事莫得尽矣。秋七月癸巳，以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甲午，清源卫吕元泰上书以为边境未宁，阵数不息，士卒困苦，转书疲弊，而营建佛寺日广月资，劳人费财，无有穷极。昔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唯以简约仁义立德垂名，晋宋以降塔庙敬起，而丧乱相继，尤其好上失所，奢靡相高，人不堪命故也。福愿回营造之资，充疆役之费，使风岁永息，群生富庶，则如来慈悲之师，平等之心，孰过于此？书奏不行。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成国夫人上官婕妤，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，上宫柴氏、贺楼氏，女巫第五婴儿陇西夫人赵氏，皆衣饰用事，请夜受囚，虽屠沽赃货，用钱三十万，则别将莫斥除官。协封副中书，时人谓之协封官，钱三万则度为僧尼，其员外同正是设检教判知官凡数千人。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为四权，选者遂数万人。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地，出入无节，朝事往往从之有处，以求进达。安乐公主由骄横，宰相以下多出其门，与长宁公主敬起地设，以尺力相高，拟于工业，而精巧过之。安乐公主请昆明池，上以百姓仆予所资，不许。公主不悦，乃更夺民田，作定昆池，延茂数里，垒石向华山， 引水向天津，欲以胜昆明，故名定昆。安乐有织成群，值钱一亿，花卉鸟兽皆如粟粒，正是庞氏，日中影中各为一色。上号击球，尤是风俗相上。驸马武重训杨慎交撒油以助球场，慎交宫人曾孙也。上及皇后公主多迎佛寺。左拾遗京兆新替否上书谏，略曰：臣闻古之谏官原不必备，事有玩性，家有廉洁，朝廷有余奉，百姓有余食，夫为陛下百倍行赏，十倍增官，金银不供其印，束帛不充于息，遂使富商豪贾尽居英冕之流，欲计行污，或设高于之地。又曰：公主陛下之爱女，然而用不合于古意，行不根于人心，将恐变爱成增，翻覆为祸。何者？竭人之力，废人之财，夺人之家，矮庶子而取三院，使边疆之事不尽力，朝廷之事不尽忠，人之散矣，独持所爱，何所事乎？君以人为本，本固则邦宁，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常相保也。又曰：若以造寺必为离体，养人不足经邦，则殷周以往皆暗乱，汉魏以降皆盛名，殷周以往为不长，汉魏以降为不短矣。陛下缓其所急，急其所缓，亲未来而书现在，使真实而记虚无，众俗人之为，清天子之业，虽以阴阳为叹，万物为同，亦不识之人使不义之事，由上不及，况资于天生地养，风动雨润，而后得之乎？一旦风尘再扰，霜薄见真，沙弥不可操干戈，四塔不足攘机锦，臣妾惜之。书奏不行。时协封官皆不由两省而受，两省莫敢直奏，即宣示所思。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直破1400余人，怨谤纷然，朝隐一无所顾。冬十月己酉，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一损外戚权宠，不敢斥言为事，但请一损几家，上优质不许。平一名真，以自行，在德之子也。11月庚申，突骑师酋长梭葛自立为可汗，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，遣其弟遮奴等率众犯塞。初，梭葛既代乌质乐统众，副使故将缺绰中节不服，朔相攻击，中节众弱不能支。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中节入朝宿卫，中节行至波仙城，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替说之曰： 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，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。今脱身入朝，亦老胡耳，岂为不保宠禄，死生亦置于人手？方今宰相宗楚客及楚讷用事，不若后路二公请留不行，发安西兵即引吐蕃以击梭葛，求阿史那县为可汗以招时性，使郭前贯发拔汗挪兵以自助，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，必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？郭前贯者历城人，实为西边将。终结然其言，遣见使录楚客楚讷，请如以替之策。元振闻其谋，上书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，正为求实性四镇之地不获故耳，必者西兵请和，非能沐月中国之礼义也，只以国多内难，人畜异利，恐中国成其弊，故且屈至求自逆，使齐国小安，岂能妄取实性四镇之地哉？今终结不论国家大计，直欲为吐蕃向导，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，请援莫绰平陵所应者多，兼四镇兵疲弊，是未能为终结经略，非连突击师也。终结不体国家中外之意，而更求吐蕃，吐蕃得志，则终结在其掌握，岂得复是唐也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，犹欲求实性四镇之地，今若破梭葛有功，请分于田疏勒，不知以何礼义之。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，若借唐兵助讨之，亦不知以何辞拒之，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，改欲忧其求请无厌，终为后患故也。又彼请阿史那县者，岂非以县为可汗子孙，欲依之以招怀实性乎？按县父元庆，叔父扑罗，兄颓子及胡色罗、怀道等，皆可汗子孙也。王者唐及吐蕃，便曾立之以为可汗，欲以招抚实性，皆不能治，寻自破灭。何则？此属非有过人之才，恩威不足以动众，虽复可汗旧种，众心终不亲附，况现又疏远于其父兄乎？若使终结兵力，自能诱挟实性，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。又欲令郭前贯入拔汗挪，发其兵，前贯前此以常与节中擅入拔汗挪发兵，不能得其片甲匹马，而拔汗挪不生侵扰，难引吐蕃奉颓子还侵四镇，使拔汗挪四旁无强寇为援，前贯等自为侵略，如独行无人之境，有引颓子为患。今北有梭葛，急则与之并立，内则诸胡坚壁据守，外则突厥四系夭折， 臣料钱贯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，内外受敌，自陷危亡，徒与鲁结隙，令四镇不安，以臣愚揣之，实为非计。楚客等不从，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中节，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，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，发干粮以西兵，兼征吐蕃以讨梭葛。梭葛遣使梭腊献马在京师，闻其谋，时还报梭葛。于是梭葛发五千骑出安西，五千骑出拔涣，五千骑出燕齐，五千骑出疏勒，入寇。元镇在疏勒，诈于河口，不敢出。终结逆嘉宾于济疏河口，梭葛遣兵袭之，生擒终结，杀嘉宾，擒吕守素于辟城，负于益柱，寡而杀之。上以安乐公主将是左卫中郎将武延秀，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。攸绪将至，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，欲行问道之礼，听以山符隔金入献，不明不拜，帐入，通事舍人引攸绪就位，攸绪屈立辞见班中，再拜如常仪，上愕然，竟不成所拟之礼。上屡言之内殿，频繁宠赐，皆谢不受。亲贵夜后寒温之外，不交一言。初，武重训之上公主也，延秀硕得试验，延秀美姿仪，善歌舞，公主悦之，即重训死，遂以延秀上焉。己卯成礼，假皇后帐，分进兵以胜其一位，命安国相王仗车，庚辰赦天下，以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。辛巳，宴群臣于两仪殿，命公主出拜公卿，公卿解伏地起手。癸未，牛师奖与突骑师梭葛战于火烧城，师奖兵败没，梭葛遂陷安西，断四镇路，遣使上表求宗楚客投。楚客又奏以周以替代郭元振统众，征元振入朝，以阿史那县为实姓可汗，治军燕齐以讨梭葛。梭葛为元振书称：我与唐初无恶，但仇却绰，宗尚书守却绰金，与往破奴部落，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，奴岂得坐而待死？又闻使县欲来，徒扰军州，恐未有宁日，其大使商量处置。元振奏梭葛书，楚客怒，奏言元振有意图，诏将罪之。元振使其子弘见到，具奏其状，其留定西土，不敢归。周以替竟作留白州，复以元振代以替，赦梭葛罪，册为十四姓可汗。 以结于上官氏为昭容。十二月，御史中丞姚廷云奏称，必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，事无大小，皆悉闻奏。臣闻为君者任臣，为臣者奉法，晚机从伪，不可变懒。其有修一水斗，伐一枯木，皆取断臣中。自今若军国大事，即调事无闻者，听奏取禁止，自于各准法处分。其有故生一致，至有机师，望令御史纠谈，从之。丁巳会，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阁守岁，设停寮，置酒奏乐，酒酣。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：“文卿久无抗力，朕甚忧之。今夕岁除，卫卿成礼。”从一旦委委拜谢。俄而内侍引烛龙布帐，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，扇后有人一礼衣花钗，令与从一对坐。上命从一送雀扇诗数首，扇雀，雀花一拂而出。徐氏之，乃皇后老乳母王氏，本蛮婢也。上与侍臣大笑，诏封举国夫人，嫁为从一妻。俗谓乳母之婿与阿遮。从一每夜见及进表状，自称义圣皇后阿遮，时人谓之国遮。从一欣然有自负之色。三年春正月丁卯，至广东都圣善寺，居民失业者数十家。长宁安乐诸公主多纵童奴，掠百姓子女为奴婢，是御史袁从之收细狱治之。公主诉于上，上守制视之。从之奏称，陛下纵奴掠良人，何以理天下？上敬视之。二月己丑，上幸玄武门，与近臣观宫女拔河，又命宫女为侍侍，公卿为商旅，与之交易，因为纷争，言辞懈慢，上与后临官为乐。丙申，监察御史崔婉、对仗谭宗楚客及楚讷前通戎狄，受其祸戮，致生边患。故事大臣被弹，俘虏驱出，立于朝堂待罪。致是楚客更愤怒作色，自陈忠耿，委婉所诬。上敬不穷问，命婉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，时人谓之何事天子。人吟为巨源为左仆射，杨再思为右仆射，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上硕与近臣学士宴集，令各校记忆以为乐。工部尚书张熙武谭荣娘，将作大将宗晋卿武浑托，左卫将军张洽武黄章，左金吾将军杜元谭送婆罗门咒，中书舍人卢藏用，小道士上章， 国子思业河东郭山韵读曰：“臣无所解，请歌古诗。”上许之。山韵乃歌陆明、蟋蟀。明日，上赐山韵翅，佳美奇异，赐十幅一席。上又常宴侍臣，使各为回波词，众皆为禅语，或自求荣禄。谏议大夫李景伯曰：“回波尔时久之，微臣直在真归。”试宴既过三绝，喧哗切恐非宜。上不悦。萧志忠曰：“此真谏官也。”三月戊午，以宗楚客为中书令，萧志忠为侍中，太傅卿为四吏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中书侍郎崔实、赵彦昭并同平章事。崔实通于上官昭容，故昭容引以为相。彦昭，张掖人也。时政出多门，滥官充役，人以为三无坐处，为宰相、御史及员外官也。为四吏尚书以为，弊者造寺极多，误取重利，大则用钱百数十万，小则三五万，无虑所费千万以上。人力劳弊，愿皆盈禄。佛之为教，要在降服身心，起雕化土木，相夸壮丽。万一水旱为灾，戎狄构患，虽龙象如云，将何救哉？又十峰之家，其数甚重，昨问户部，云用六十余万丁，一丁均两匹，凡百二十余万匹。臣请在太府，每岁拥捐多不过百万，少则六七十万匹，比之封家所入书少。夫有左命之勋，实可分毛作土。国初，功臣十封者不过三二十家，今以恩泽十封者乃逾百数。国家租赋，太办司门，司门有余，徒亦奢侈，公家不足，坐至幽微，治国之方岂未为德？封户之物，诸家自争，同仆衣饰，伶俐州县，多所裹头，转行贸易，烦扰屈迫，不生其苦。不若西祭丁书之太傅，使封家于左藏受之，于是为御。又员外置官数倍正缺，曹属典吏困于知城，府库仓储结于资奉。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检责，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，方遣赐州，吏部选人衰貌无手笔者，方补县令，以此礼人，何望率化？往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，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，则天下礼矣。上服听。戊寅，以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常卿郑因为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温，皇后之兄也。 太常博士唐绍以武士号陵顺陵至守护500，与昭陵数同。梁宣王、鲁中王墓守护多于亲王5倍，为是包德庙卫兵多于太庙。尚书请梁裁剪，不听。绍林之孙也。中书侍郎兼之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实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殷，据长权衡，倾覆事要。臧会郎吉硕外留人，受拟不足，逆用3年缺，选法大坏。时复议为司业，受选人前，时不知之，常名放之。其人素曰：“公所亲受某禄，奈何不与官？”时怒曰：“所亲为谁？当擒取杖杀之。”其人曰：“公勿杖杀，将使公遭忧。”时大惭。侍御史晋衡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杖弹之，上下十等狱，命监察御史裴璀按之。安乐公主冯璀宽其狱，璀复对杖弹之。下5月丙寅，因免死，留吉州，时贬江州司马。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屈位申礼，明日以时为襄州刺史，因为江州司马。6月，右仆射同中书门下3品杨在司薨。秋7月，突骑师梭葛遣使请降。庚辰，拜亲画可汗，赐名守忠。8月己酉，以李峤同中书门下3品，为安石为侍中，萧志忠为中书令。志忠女是皇后舅子崔无弼，成婚日上主萧氏，后主崔氏。时人谓之天子嫁女，皇后娶妇。上江四南郊。丁酉，国子祭酒祝亲明，国子司业郭山运谏言。古者大祭祀，后冠现已摇爵，皇后当祝祭天地。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博之，以为郑玄著周礼内司服，唯有祝祭先王先公，无祝祭天地之文，皇后不当祝祭南郊。国子司业言官楚无量义，以为祭天唯以始祖为主，不配以足比，故皇后不应预计。为巨源定遗著，请依亲名义，上从之，以皇后为亚县，仍以宰相女为斋娘，住职窦边。亲名又欲以安乐公主为中县，少亲绪故正，乃止。以巨源设太尉为中县，亲绪交水人也。己巳，上姓定昆池，命从官赋诗。黄门侍郎李日之诗曰：“所愿暂思居者易，勿使时称作者劳。”即睿宗即位，谓日之曰：“当世时 朕亦不敢言之。九月戊辰，以苏圭为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安乐公主各数朋党，更相赠毁，上患之。冬十一月癸亥，上谓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曰：“必闻内外亲贵多不及目，以何法合之？”平一以为：“此由产产之人因为离间，以身家惠誉，赤足艰险，若犹未已，弗愿舍近图远，一词存言，是以知尽，无令饥饿。上次平一薄而不能用其言。”上诏前修文馆学士崔石正音入陪大礼，以丑上祀南郊，赦天下，并十恶贤赦除之，留人并放还。斋娘有序者皆改官。贾诩开府仪同三司，平章军国重事，窦庐亲望薨。乙亥，吐蕃赞普遣其大臣上赞多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。河南道巡查使监察御史宋务光以于时食食封者凡140余家，应出封户者凡54州，皆割上虞之田，或一封分食数州，而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资多丁者，刻剥过苦，应充封户者甚于争议。华州地出林间，人多驱舍，犹受其弊，人多流亡，请稍分封户，散配于州。又征封使者烦扰公司，请付租庸，每年送纳，上服听。使留人皆放还，均州刺史乔王重福独不得归，乃上表自陈曰：“陛下焚柴斩礼，交祀上玄，苍生病得赦除，赤子偏加病气，皇天平分之道，故若此乎？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，况陛下慈念，岂不悯臣西皇？”表奏不报。前右仆射致仕唐修景年80余，进取弥锐，娶贺楼上宫养女为其子妇。十二月壬辰，以修景为太子少师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甲午，上姓骊山温汤。庚子，姓韦四立庄社，以四立与周高氏为兄同族，赐爵逍遥公。四立皇后之叔属也，由是故赏尤重，以四还宫。是岁关中基米斗百钱，运山东江淮谷属京师，牛死18-9，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。韦后家本杜陵，不乐东迁，乃使乌袭彭君卿等税上云：“今岁不利东行。”后复有言者，上怒曰：“岂有逐粮天子也？”乃止。